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。忙碌的工作。 哟，在哪？ 李小花，打小住八七六小院，酒吧老板，自称企业家，三分钟一个毒。 激昂的啊，车唱着唱着呢，就觉得这个舞台有点晃动，哎，结果忽然间就坍塌了，所幸没有人员受伤。现场师生都觉得场面滑稽幽默又可笑。 2010年年份的市场的指导价是2499元。 我们北广购物的这个平台是要求给我们的北京听众实惠的，而且需要推荐具有性价比的好的产品的。那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价格是多少？ 我直接告诉大家价格，市面上是2499，今天这12瓶原瓶原装你拿回家，2010年年份499，12瓶。 青花你说成是钱币了， 唐银你说唐甲， 我是文盲是吗？假银都不认识。 甭管怎么说吧，但是说王大磊确实巨， 发现这箱子个儿挺大，我就给推走了，就给拿走了。 他们推箱子， 玩游戏， 他不搬箱，他推箱子， 就给搬走了。 你看，我们还有点人身自由没有啊？ 你们吃你们的，爱点什么点什么，随便要。 多心，我们得刷我们自己卡呀，随便要。 老师能怎么样？因为哪里有遗憾呢？没有谈一场恋爱， 对， 约不到女同学， 嗯。 好找，说万感觉都太现实了， 是吗？ 想得太清楚也不好， 哦， 不如就上大学的时候，处在恋爱的时期，老师就是觉得呀， 我吃了。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，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